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九集，小提琴。路口处，那几个堵人的少年十八九岁，流里流气地咬着烟，视线扫过秦冉那双又长又直的腿，最后停在他的脸上。程俊拧眉开口道， 你过去。 英雄救美这件事陆兆莹喜欢干，他撸了一把袖子，又用手掸了掸头发，还没做完就被人踹了一脚，一偏头见程俊双手插兜，眼睛里是带着嫌弃的黑。 动作快点，骚什么。 陆兆颖迅速往那有点狂的妹子方向走。 啊哟啊，小妹妹，一中的乖学生，这个点出来逃课的。 为首的少年故意朝秦冉吐出一道烟圈，他看着秦冉，挑染的头发在阳光下发亮，笑出声来，不怎么正经，眼神也不老实。 不是，我请假了。 秦冉挺认真的，十分严肃地开口。几个少年在发愣，大概是这反应不符合他剧本里的任何一个套路。秦冉往后退了一步，他把手里的背包放在路口的台阶上。陆兆颖还没到，秦冉又脱下了校服外套，里面是那件短袖白 T 恤，露出一截消瘦的胳膊，然后就是纤细干净的手指。程俊站在原地看他的动作，放背包的时候他似乎偏头看了他一眼，很短暂的对视，程俊大概只能看到秦冉那双略带着血丝的双眼，惊喜漂亮又带着少年人的狠。他的眉头下意识地拧起，正好听见那腰挺细挺好看的女生开口了， 给你们一次机会。 叼着烟的少年眼神滑到他露出的胳膊上，伸手去抓秦冉的胳膊。 要不要哥哥们给你一次机会，你陪哥哥们一 秦冉后退一步，然后猛地一抬脚，一脚就踹到了那少年的肚子上，又狠又快。那少年一个趔趄后退好几步，还是被他的小弟给扶住了，他疼得弯下腰。小弟见少年被打了，立马一窝蜂似的上前，想要先抓住秦冉再说。秦冉侧过身避开一只手，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一手扯住另一个挺壮的人的衣领往前一拽，在人被扯到他面前时，他一拳砸到他的脸上。社会哥被砸懵了，往后倒退了好几步，头昏眼花的，一摸鼻子满是血。秦冉手没停，最后一个鸡毛少年一拳朝他小腹打来，他上前一步，拳化掌抓住对方的手腕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稍稍贴近对方，借力以肩为支撑点，将那人狠狠地摔了过去。现场挺安静的，连程俊都没有怎么反应过来。那四个来势汹汹比秦冉高了大半个头的社会哥们在一边苟延残喘着，躺着的躺着，流血的流血，弯腰吐酸水的吐酸水。秦冉拍了拍手，转回拿起自己的外套，又拿起背包。路过那群少年，他拧着精致的眉微微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对着那为首的少年吹了个口哨，十分痞帅的又吊儿郎当的笑了笑。 谢谢。 程俊听到那字写的不太好看的女生路过他时留了两个字。陆兆颖收回下巴走回来，看着秦冉去校门的背影不太爽， 明明是我要去救他的，他怎么跟你说谢谢了。 程俊睨他一眼，散漫地开口， 走吧。 陆兆颖意犹未尽地收回目光，在前面带路。 他那身手看起来不是野路子，但又看不出来什么， 一对四，轻轻松松的，手法干脆利落。路过那四人，陆兆颖脚步停了停，挺贱的，说道： 弟兄们，你们不行啊。 陈俊余光往秦冉那边看了一眼，对方好像进了传达室，收回目光，没走多久就到了巷子深处的一家老饭店。 徐老， 看到早已经点好菜的老人，陆兆颖难得正经。徐校长朝他笑笑，说了两句话，目光又转向程俊。 程少，你怎么会来这犄角旮旯地儿？ 早先得到他要来他这学校当校医时，徐校长也是头疼，这位爷不好伺候啊。程俊端着茶杯，茶杯里是饭店里自带的十分劣质的泛着褐色的茶水，他也不嫌弃，慢条斯理地喝着，仿佛品的是几万块一两的顶级茶叶。程俊笑得金贵散漫， 来看看。 末了又转了话题， 听说徐老在这三年也不肯走，竟然在一所高中当校长，也想来见识见识。 这有什么？ 徐校长笑，也不隐瞒，语气有些惆怅。 我呀，物色了个接班人。 别说陆兆颖，连程俊都惊讶，徐老这身份，找到接班人的事儿，要是被京城那群人知道，是一桩惊动四方的大新闻。 谁呀？ 陆兆颖藏不住好奇心。 他不想接班。 徐校长摇头，不肯多说。陆兆颖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。程俊长腿微微搭着，低头喝茶，没有多问。陆兆颖一个人憋得不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